特别交通安排，直至到今晚嘅十一点，赤柱市场道同埋赤柱新街咧都系会划为行人专用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青衣南桥落斜去葵芳。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踩单车记得要戴头盔、护肘同埋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嘅程度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大家记得一齐投票啦！ 选战2021地区直选论坛。 九龙东选区包括观塘区和黄大仙区东南部， 登记选民人数47万多， 由五位候选人角逐两个议席。立法会地区直选论坛，萧乐文主持， 12月13日星期一早上8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 选战2021地区直选论坛。 星期六早上10:07啦，咁啊提提大家啦，周末嘅天气啊，现时室外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66%，咁啊选举临近啦，咁啊下个礼拜嘅投票日，咁啊当然有相当多嘅选举资讯咧系要话俾大家听咯。 你嘅一票，落实爱国者治港，香港亮晶善治，为未来带嚟美好前景，繁荣稳定。12月19日系立法会换届选举，立法会议席将增至90席。将会选出20名地区直选议员、30名功能界别议员同40名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查询电话2891-1001。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The world is waking up。 喝彩声、悲痛声，声声入耳。 And change is coming。 中国事， 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 天下事 ，The time to heal in America。 事事关心 ，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 远在千里嘅事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你不可不知嘅事 ，Listen to the real problems of real people。 一网打尽，无远弗届。 谭永辉、高福慧 ，The answer lies in our humanity。 10,800里。 12月11日嘅星期六早上啦，喺第一台直播室呢一度咧，有高福慧同埋谭永辉。早晨，高福慧。 早晨，谭永辉。 咁啊，今个星期咧，国际媒体最关注咧，当然啦，依然都系呢个疫情相关嘅事宜咧，系即系其中一个最关注嘅事件啦。咁啊，关于呢一个嘅变种病毒 Omicron 嘅消息咧，亦都系相当多嘅吓。 咁讲起 Omicron 咧，其实世卫咧已经同我哋讲啦，至少咧而家有57个国家同埋地区咧出现咗 Omicron 嘅变种病毒株，预计咧仲会继续扩散落去嘅，对于全球嘅疫情咧系会产生好大嘅影响。嗱，呢个病毒咧，仲记得啊，系由南非喺上个月24日咧率先向世卫通报嘅时候发现嘅。而家咧睇翻南非嘅情况啊，佢哋嗰个 Omicron 嘅案例数目咧系迅速增加，而世卫嘅总干事谭德赛咧亦都呼吁大家咧要加强监察，同埋咧睇住呢个病毒嘅基因排序，了解下 Omicron 咧会唔会超越 Delta 咧，成为最新嘅主要新冠变种病毒啊。 《紐約時報》近日就報導，專家相信南非出現的某一些變異株與艾滋病毒就有關。南非的研究就指出，如果艾滋病毒確診者未有每日服藥，而艾滋病毒就會削弱這個免疫系統，新冠病毒一旦入侵了這些艾滋病毒確診者的身體，就要幾星期甚至幾個月才能夠清除，就增加了一個產生突變的機會。 不過專家亦都補充，現在其實是未能夠肯定 Omicron 的源頭，除了在艾滋病人身上之外，其實任何一些免疫系統受到抑制的人士，例如是做完器官移植的病人，或者是接受抗癌治療的人士，都可能會是這些變異病毒株的溫床來的。 咁啊，世卫嘅张干事之前有讲啦，大家千祈唔好觉得呢个疫情咧已经过去啊，即系仲未搞掂啊。咁啊，当然咧，因为有一啲嘅地方咧，即系都系个疫情都系上上落落，咁但可能整体有一个即系缓和嘅趋势都未定噶嘛。之前咁啊，而家当然咧有呢、這、一个近期咧，即系大家即系新发现嘅呢一个变种病毒出现之后咧，有一个问题咧，经常都会问啦。咁究竟我打咗针或者我准备去打针？这个疫苗又能不能够对抗这个 Omicron 的病毒呢？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呢在昨日就发表了第一份针对 Omicron 病毒的研究，报告就研究了43名 Omicron 的病毒确诊患者，结论就是呢疫苗不能够保护人们免受感染，而首批被发现的病例是轻度至中度，即是并不是致命的。 咁睇返呢個研究嘅仔細內容啊，佢就話呢其實有八成嘅感染者，即係呢43個嘅病例入面啦，八成呢係已經完全打咗兩劑輝瑞BioNTech 嘅疫苗啦，或者係莫德納嘅疫苗，又或者呢係一劑嘅強生嘅疫苗，即係我哋傳統認為係已經完成咗疫苗接種嘅人士嚟㗎。另外呢佢哋入面更加有14個呢係接受咗加強劑，即係我哋所講嘅第三針啦。咁喺呢14位人士入边咧有五个咧系感染前两个星期先啱啱打嘅，咁啲专家就认为咧，即系本应呢啲人咧系有最高水平嘅免疫保护，但系咧都系感染到呢个 Omicron 嘅病毒。 研究人员咧提醒咧，即使大多数病人感染之后嘅反应咧系属于温和啦。咁一個高度傳播嘅病毒，那個變種病毒咧，亦都係可以導致衛生系統崩潰嘅。另外咧，由於今次咧只係第一個啦相關嘅研究啦，咁佢哋相信咧，隨住更多嘅案例出現咧，科學家咧係將會對感染之後病毒嘅臨床嚴重性咧係有更好嘅了解。 咁啊，睇翻一啲國家點樣樣應對啊，嚟緊急增嘅 Omicron 病例啊，以英國為例咧，佢哋就係決定會推出一個 B 計劃啊。簡單嚟講咧，就係收緊一啲防疫嘅措施，包括下個星期起咧，就係要用疫苗通行證先至可以進入咧夜店或者一啲大型活動嘅場所，例如係你去即係英超嗰度睇波啦，都係要咧出示呢個疫苗嘅證明，或者咧係快速抗原測試嘅陰性結果證明先至可以入到場啊！ 咁當然提開英超咧，咁好多朋友都相當留意啦。譬如英超有球會啊，熱刺咁佢哋有球員職員咧，即係好多嘅數量咧，即係有感染啊。咁啊，同佢哋之前有比賽嘅隊伍，同佢哋之前有比賽嘅隊伍將要對戰嘅隊伍等等咧，有啲今晚都有波打噶嘛，咁都有一啲嘅緊張嘅，咁啊亦都係好留意住啦。咁同埋咧對於入場嘅觀眾咧，嗰個防疫嗰方面咧，咁大家相當關注啦。英國政府咧曾經喺9月嘅時候咧，即係暫緩實施疫苗護照嘅。咁衞生大臣賈偉德當時就話咧，喺休閒娛樂場所強制民眾出示證件咧，令佢感到唔舒服。咁當然咧，反對人士都主張咧。啲措施可能係侵犯咗公民自由，但係而家咧就隨住嗰個疫情又緊張起嚟咧，好多嘢都可能需要收緊。 轉個話題啊，同大家講講中美洲國家尼加拉瓜宣布同台北斷交，並且係同北京復交嘅消息。尼加拉瓜嘅外交部喺星期四下晝咧係發表聲明，宣布咧同台北斷交嘅呢個決定。而喺星期五嘅上晝咧，北京亦都係同尼加拉瓜嘅政府代表喺天津簽署聯合公佈，公佈恢復外交關係。喺公佈入邊咧，尼加拉瓜承認世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係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而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尼加拉瓜方面是承诺不会再同台北方面有任何的官方关系，亦都不会有任何的官方往来。 台北当局的外事部门发表声明，对于尼加拉瓜的决定表示痛心和遗憾，并且决定终止与尼加拉瓜的关系，停止合作和援助计划，以及撤走人员。另外，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指出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作出与台北断交的决定，是剥夺尼加拉瓜民众在民主和经济增长方面的坚定伙伴，不能够反映尼加拉瓜民众的意愿。 國務院的委員兼外長王毅是跟尼加拉瓜的外長蒙卡達進行了一個視像會晤。王毅在會後就跟記者說，中方是歡迎尼加拉瓜政府作出跟台灣斷交並且是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外交關係的政治決定。 咁喺王毅亦都表示咧，即系美国做法咧，完全系双重标准咧。美国早喺四十几年之前咧，就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反问佢哋有咩嘅权力阻挠其他主权国家作出自己嘅选择啦。 咁啊，除咗睇完尼加拉瓜嘅消息之外咧，我相信大家咧亦都会好关注啦，即系早前咧系美国啦、加拿大啦、英国同埋澳洲咧都先后宣布咗咧，佢哋决定唔会派官员咧出席北京冬奥会嘅消息啊。 因为冬季奥运会啦，咁就嚟紧二月咧喺中国嗰度嘅举行啦，咁亦都会有冬残奥啦，咁就三月啦，咁好多嘅筹备工作咧。是即系进行了很多年嘅啦，咁但系咧喺呢一个开幕嘅前夕咧就比较多呢啲嘅新闻围绕住啊。嗱，而家有美国、加拿大、英国同埋澳洲先后宣布咧就决定不派官员出席东京奥运会，咁新西兰政府咧就以新冠疫情为理由咧就不派部长级嘅代表出席，强调就唔系外交杯葛。 咁喺北京咧，外交部嘅发言人汪文斌就话咧，呢几个国家包括英澳美加咧，系利用奥运嘅平台政治操弄，不得人心自我孤立，要为佢哋错误嘅行径咧付出代价。又重申咧，中国冇向相关嘅国家发出邀请，佢哋嘅官员嚟或者唔嚟咧，同样都会睇到北京冬奥系成功举办。 较早之前咧，美国宣布唔派官员参与冬奥啦。咁外交部对于中国外交部对于美方嘅表态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咧，亦都系已经提出严正交涉。并表示咧将会作出反制嘅。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星期四咧就表示，拜登政府咧唔会施压企业放弃对北京冬奥嘅赞助。咁其后咧，英国首相约翰逊喺英国国会嗰度话咧，就不会派官员出席北京中国嘅冬奥会啦。实际上咧就等于外交抵制噶啦。咁但系政府咧就不认同咧以运动抵制嘅。 見到澳洲的總理莫里森就表示，中國政府尚未對澳洲提出的多個議題作出回應，包括是人權問題，強調會為澳洲的利益堅守立場，不會退縮，因此政府官員是不會出席冬奧。 加拿大方面的講法咧，就即係主要都係集中係話會同呢個盟友保持一致，就向北京傳達關注人權嘅信息啦。咁另外都要提咧，就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咧，就將會出席咧一個北京舉行嘅冬季奧運會啦。法國總統馬克龍亦都表示咧，法國冇計劃加入美國等其他國家嘅外交抵制北京冬奧嘅。馬克龍認為咧，外交抵制方式冇明顯效果，如果要達至明顯效果咧，可以選擇全面抵制，不派運動員參賽，或者可以更加有效嘅行動咧去改變嘅。 咁不過咧，之後亦都見到法國外長啦，係同傳媒表示喺外交抵制嘅議題上面咧，歐盟咧係應該要有一個共同立場啊。 好啦，咁啊講咗好多關於外交方面咧一啲嘅新聞啦。咁啊，今個禮拜咧，我哋會有一啲嘅時間咧，同大家關注一下德國嘅呢個嘅情況啦。咁啊，德國咁啊之前舉行咗選舉啦。咁啊今個即近期呢一啲嘅新嘅一啲嘅發展咧，要跟進翻咧就係德國社民黨領袖索爾茨咧已經係宣誓就任新總理，開啟所謂紅綠燈三黨。咁有邊三黨呢？社會民主黨、綠黨同埋自由民主黨，三個黨嘅分別顏色呢就係頭先講嘅紅、綠、黃啊，聯合執政嘅時期，咁就應對疫情呢成為而家呢一個新政府嘅最主要嘅工作啦。包括成立呢永久性嘅冠狀病毒危機小組噃。 另外咧，呢個執政聯盟啊，另一個好關注嘅政策焦點咧，就係應對氣候變化。因為頭先都提到啦，佢哋當中有六黨啊嘛。咁咧就話咧係去到2030年咧，希望八成嘅電力咧可以嚟自可再生能源啊。而氣煤嘅時間表咧，亦都係大幅提前，由之前計劃嘅2038年咧，係提早到去咧2030年，足足早咗八年咁多。 咁啊，除咗喺能源咧或者環境嘅政策各方面咧，喺內政嗰方面亦都是提出了大刀闊斧的所謂社會改革方案，包括簡化社會福利，以及將最低的時薪就增加至每小時12歐元。 咁啊，不過亦都有一啲分析人士指出啦，其實三個政黨嘅立黨嘅宗旨同埋嗰個即係重點咧係各有不同啊。認為咧喺執政嘅過程入邊咧係會容易導致一啲利益嘅衝突同埋咧合作上面嘅唔順暢。 好啦，咁啊有呢個紅黃綠啊，登嘅三黨聯合執政時期，咁啊一齊揾朋友同我哋去分析一下啦。 好啊， 咁啊今個禮拜咧同我哋分析呢個話題咧，就有電話旁邊嘅尹子軒啊，早晨啊 ，Tom。 早晨，早晨，早晨，兩位主持。 係啊，可唔可以都請你先同我哋講下咧？呢一位德國嘅新嘅總理索爾茨咧，佢嗰個出身啊，或者個背景咧，大家未必非常熟悉佢喎，嗬。 咁Olaf Scholz 啦，咁啊，所以首先咁佢就係一個佢之前係漢堡市長嚟啦，咁就其實我有好 typical 嘅，即係被點講咧，即係比較黑板印象嘅德國北部人啦，咁就比較機械式嘅講嘢嘅，咁有時就好好 pragmatic， 嗰啲好實幹實事嗰種形象嚟嘅。咁佢嗰個一向嗰、那個佢俾人嗰個感覺咧，一向都係一個比較溫和啦，咁亦都係亦都一個好叫用實幹嚟形容嘅人啦，唔係一個好 charismatic， 即係唔係一個好外向或者話好表現自己嘅一個政治人物嚟嘅。 咁我哋就留意到啦，即係今次咧係德國史上第一次喺個聯邦層級咧出現一個三黨聯合執政嘅局面啦。咁啊，請你同我哋分析一下啦，即係咁樣會令到佢哋喺個分工上面各自有咩擅長嘅地方咧？嗱，但係另一方面咧，我哋又留意到喎，其實三個黨派咧，佢哋嗰個立場或者宗旨啊，譬如舉個例子，單係喺係咪執行強制疫苗令上面咧，已經好唔同啦。咁你又點睇佢哋三黨喺合作方面嘅限制咧？ 德國政制啦，咁其實尤其佢行呢個內閣制咧，其實每一個而家三個政黨嘅各自有一站唔同嘅部長啦，咁其實部長同部長之間，同埋黨同黨之間，其實嗰個分割都幾明顯嘅。咁即係話咧，其實三個黨起碼喺開頭初期嘅時間咧，嗰個合作都上應該嘗試到 OK， 因為大家嗰個即係相對獨立啦。而家我哋見到SPD 本身啦，即係社民黨本身就有五個部長連埋加埋Chancellor， 即係 Olaf Scholz 咁啦，有六個啦，咁六黨有四個，咁 FDP 三個咁樣。咁如果你話即係佢哋會唔會有一啲好大嘅、好嚴重嘅分叉咧？咁我暫時未有嘅，因為而家我 foresee 到嘅最大嘅可能衝突嘅點啦，咁反而會係相對偏左嘅兩個黨，即係六黨同埋SPD 啦，佢哋喺國家開支上面會同比較財政相對保守 FDP 就會有衝突。咁 FDP 佢攞到個財政部啦，咁但係咧SPD 啊同埋六黨咧各自係有一個六黨係一個超級經濟部啦，就是、一個經濟同埋氣候變化部啦，咁即係好大嘅部門啦。咁SPD 自己又有幾個係啲咩建設部門啊，即係起樓嘅 construction 嘅construction minister 啊，咁啊抗疫開支啊等等各樣。咁所以反而最大嗰、那個，你如果話喺 day to day 運作嗰度，或者話喺一啲好比較迫切性嘅議題嗰度咧，反而我覺得呢三個黨未必會有好大衝突。但係去到一個可能政府就一兩年啦，咁可能會有一啲真係比較原則性嘅衝突嘅話咧，就反而會係財政支出呢一度咯。 原則性嘅衝突咧，你預計即係會係去到咩時間點先有機會會浮現出嚟咧？同埋係啲真係具體嘅邊一啲嘅議題會係有機會咧？ 最大嘅呢啲就咁啊呢啲最大機會就係喺歐洲層面嘅一啲嘢嚟，一啲歐洲泛歐開支嘅一啲嘢嚟。咁啊即譬如話啱啱即係當然我哋而家未知道Olaf Scholz 佢本身佢嘅執政會發生咩事啦，起碼即係佢而家上任咗兩日啫。咁由佢啱啱同馬克龍喺法國嘅會面啦，其實我大概都聽到一啲即係有啲風聲啦，馬克龍就即係最中意就係人哋上任嗰陣就會問人哋，哇！你有冇興趣喺全歐洲嗰度推行一啲新嘅財政工具啊？即係令到大家可以一齊舉債啊，咁可以北水南調啊之類咁樣。咁啊呢啲即係一部分係試探啦，另一部分亦都係由側面睇到其實佢哋一啲全歐要令到德國人攞錢出嚟去。救其他嘅去，我又唔好話救啦，去投資落其他嘅國家嗰度咧，或者話要增加 任何用任喺任何情況，即係要德國增加佢自己嘅公共開支呢樣嘢咧，係係本身嘅一個好 struggle， 係對於所有德國人嚟講好 struggle。咁對於呢個新嘅政府嚟講，其實都唔例外。當然而家我哋見到咧，最大右派中間右派嘅政黨。以前就係即係而家，以前就 CDU CSU 就係最大啦，咁亦都係個 increment， 即係個政府個主力嘅執政政府啦。咁但係而家變成 FDP， 佢而家一個相對比較細嘅勢力啦，喺個德國政府入面。咁但係佢都仍然係揸咗德國財政部一個咁大嘅部門。咁所以 ultimate 我諗最大，如果你話 specifically 係會啲乜嘢政策啦，咁最大會係呢一樣呢一方面咯。可唔可以逼到德國喺歐洲層面增加更加多嘅財政工具去？去將德國人嘅錢去in some way 去 wish form 啦，都投資落一啲南歐嘅國家或者一啲東歐嘅國家度。 咁相信呢個就係一個要遠期啲大家比較耐時間去觀察住啦。咁喺短期啦，你認為新政府有一啲咩首要嘅議題或者工作重點咧，係喺一個啱啱初期執政嘅時候咧，就會擺多啲力度落去嘅？ 咁呢個就冇得，即係冇得講啊！一定係新嘅變種病毒啦。呢一個就所以就即係點解我話佢哋一定係有一個起碼有呢一方面嘅共識嚟啦。咁啊，呢一個就我諗就係呢個就絕對係第一件首要做嘅事啦。 另外咧，可能好多朋友都會諗一個問題啦。嗱，以往默克爾咁耐嘅時間咧，領導德國，咁同埋佢喺歐洲嗰個咁有一個主導嘅地位，咁而家換咗即係索爾茨去領導呢個德國咧，咁究竟即係德國嘅領導人喺歐洲嗰個嘅領導地位，會係點樣？係會有一個嘅多多少嘅延續，還是係即係會越嚟越即係會少咗一個控制嘅情況咧？ 我諗就唔會嘅。咁你話會唔會？當然啦，所以先唔係收起前佢唔係默克爾啦。你始終你做咗16年嘅總理，同一個啱啱做。總理嘅人去對比咧，咁我諗咁本身係唔公平嘅一樣嘢。咁但係你話德國會唔會繼續有一個領導地位？這個絕對會有嘅。咁但係你話而家嗰個德國能唔能夠延續啊默克爾嗰個領導地位咧？其實唔係靠德國要延續佢嘅領導地位，唔係靠邊一個特別嘅領袖咁樣。德國佢靠嘅係佢本身喺其實本身係歐盟個經濟同埋個政治個本身個核心嘅地位。如果你話咁而家如果佢要睇佢能唔能夠去延續或者話咁開始講強勢，我諗就喺短期之內就當然即係短期之內就唔可能啦，始終大家都仲係活喺佢個陰影嘅底下啦。咁但係我個事情可能今年年尾會相對會有多少少轉機，其實就睇下德國同埋法國之間個關係有一定同埋第二就當然馬克龍 這個是另一件事。還有一分鐘多一點的時間，Thomas，我想問多一個問題，就是一個北溪二號的天然氣管道，由這個俄羅斯一路輸這個能源去到歐洲的地方，這個很大很多經濟的利益的一個項目，這一個項目在舒爾茨領導 的情況之下，那個前景是怎樣？ 這個前景就其實都頗為堪憂的。好開頭啦，咁北溪二號呢一樣嘢係其實係 CDU 即係以前即係馬克爾嘅政黨啦，咁其實喺好多一啲工業家嘅需求底下咁就造成嘅。咁當然啦，而家就我哋知道啦，咁其實都起咗好耐，亦都係轉動用好多爭議。咁而家就係變咗做一個好有政治敏感度嘅嘢，就因為係俄羅斯出資，就是被視為一個俄羅斯去繞過其他歐盟國家，去淨係同德國deal，然之後令到需要德國去，一方面佢需要德國嘅天然氣消費啦，但係另一方面。亦都係想 leverage 德國去唔好理其他國嘅佢嘅歐盟盟友，淨係俄羅斯同埋德國之間有一個關係喺度。咁所以呢一樣嘢喺換咗政府之後，我諗而家嗰個前景相對地會遇到更多阻滯啦，而唔會係話翻返去一個以前 嘅情勢更加而家更何況而家俄羅斯同埋烏克蘭嗰邊嘅局勢非常之緊張啦。 好，時間關係咧，今朝同阿 Tom 同尹志軒咧傾到呢度先啦，聽聽十一點半新聞。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工展会在铜锣湾维园开幕，展期到明年1月3日，现场设有超过830个摊位。厂商会会长史立德致辞的时候说，工展会创办多年曾经被迫停办，至今发展为全港规模最大和受欢迎的展会之一，经历困难的一年要重新出发，相信工展会回归会为市民缔造难忘体验。史立德又说，香港和内地通关方面已经准备就绪，提醒市民不要松懈，工展会实施严谨防疫措施可能会造成不便，但希望市民理解。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多名政府官员都有出席开幕礼。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广州举行的大湾区科学论坛说，中国要达到理论上的群体免疫，疫苗接种率要达到全体人口的83%。目前已经有115,000万人完成全程接种，占81.9%，有信心年底完成目标接种率，为群体免疫奠定好好的基础。他同时提到，绝大多数疫苗在接种半年之后，抗体水平开始下降，需要注射加强剂。钟南山又说， Omicron 病毒株的发现带来新的问题，很多国家高度重视，采取严格管控措施，说明近两年的抗疫实践中，世界慢慢体会到中国的做法是对的。今日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周年，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李成钢接受路透社访问的时候说，中国在世贸组织仍然将会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将会放弃一些针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李成钢说，虽然中国经济增长强劲，但由于持续的贫困问题，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将会在农业和金融服务等部分领域寻求剥离。李成钢说，中方不会要求特殊和差别待遇的空白支票，中方将会仔细评估需求，在削减渔业补贴以促进全球鱼类资源的重大谈判中，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渔业国家，可能会放弃所有这类的豁免。但李成钢拒绝透露中国将会在什么和条件，中国将会在什么时候和条件之下完全放弃将中国视为发展中国家。美国总统拜登和德国总理索尔茨通电话，白宫表示两人讨论解决俄罗斯和乌克兰紧张局势升级的问题，以及致力令新型肺炎疫情结束和应对气候变化等的议题。拜登在 Twitter 说，在通话中祝贺索尔茨就任总理职位。索尔茨早前说，对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附近的地区集结兵力的做法深表关切，证明欧洲多国需要坚定而明确表明欧洲边界不可侵犯。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听日日间温暖，星期一同星期二朝早清凉。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快线去坚拿道天桥方向车多少少，龙尾在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龙排到近学园街。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交通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近文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较早前的工程完成，近住显利中学一段的慢线解封，一带车多，车龙有大消散。咁而反方向东区走廊去柴湾，近住东港中心一段仍然都是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北角码头。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的车龙就排到近纪元。 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的车龙排到康湖居。提提大家，在元朗大堂有临时交通安排，直至到下午的七点钟，介乎被雨停至到大堂山道停车场的一段大堂山道是会间歇性封闭，港铁巴士 K66A 就会加强服务。另外，因为配合维园公展会活动，由稍后中午12点起直至到午夜12点，景隆街以东的洛克道、东角道和百德新街以西的纪利座字街是会划为行人专用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清水湾道正直至大清和青衣南桥落车去葵芳。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大家记得一起投票啦！ 选战2021，听其言。 今集会介绍医疗卫生界这个功能界别，五个候选人将会竞逐一个议席。 DE1 陈子忠，无申报政治联系。 我是陈子忠，医护专业源于一份使命感，38年来我在公立医院服务大众，与急症室同事并肩作战，深深体会到各专业人员的辛酸。我的竞选政纲凝聚挽留人才，改善工作环境，倡导专科专治，发展智慧医疗，减低公营压力。我爱医护，守护同行。我陈子忠真诚希望大家投我一票，我会竭尽所能为各同业争取合理权益。 DE2 陈永光，政治联系民建联。 大家好，我是陈永光医师。今次选举是中医首次纳入功能界别，我参选希望争取将中医全面纳入公营医疗体系，增加医护人手，改善工作环境，加强各个专业在基层医疗的角色，优势互补。各位医疗卫生界的选民，12月19号请投陈永光一票。 DE3 何崇汉，无申报政治联系。 香港护士人手严重不足，同埋工作环境非常恶劣，我参选是希望可以彻底改善这个问题。除了在積極挽留人手和增加護士培訓名額之外，我亦都會在源頭訂立政策，減少入院的病人，以及促進病人盡早康復出院，從而減低前線護士和病房的工作壓力。多謝。 DE4 龐愛蘭，無申報政治聯繫。 我非常关注医护工时长、惯性超时放工和工作量过重，相反在社区医疗卫生专业就没有充分发挥。政府要打通和平衡公私营医疗资源，做到钱跟病人走，确保业界健康发展。我过往一直长期跟进医疗卫生政策，会用心聆听，加上我多年议会经验，会与你携手解决问题，令你得到最好的发挥。请支持庞爱兰。 DE5 林哲源，无申报政治联系。 公立医院要减少流失，就要帮前线的医护找回生活，找回事业上面的成就感、满足感。医院就做回医院的事，稳定的病人分流回社区，不要看小家庭医生。社区要做无偿的医院，但是不是政府做完，而是鼓励医疗卫生的专业人士创业，各司其职，服务市民。 香港电台制作2021立法会选举听其言。 下一集我们会介绍会计界。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国剧830呈现原班人马回归，大江大河二。 宋运辉话要开会，所以加班。 程开颜于是就带埋范送去到厂入边揾佢，但系同事就话根本冇会要开，咁宋运辉去咗边呢？ 大江大河二，星期一至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谭永辉、高福慧，十万八千里。 好啦，翻返嚟第一台嘅直播室啦，咁我哋两位呢就同大家去到12点钟，咁报道一下呢各地嘅情况啦。咁今个礼拜呢其中一单嘅新闻呢相当多人关注呢，就係缅甸嘅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基呢係被判刑。 咁啊，讲翻少少背景啦，仲记得喺今年二月咧，缅甸军方发动军事政变，而时任国务资政嘅昂山素基咧喺官邸当场被捕之后咧，被迫下台，而且系遭到拘禁噶。咁啊，当局咧系向佢提出咗11项嘅控罪，包括系违反机密罪啦、贪腐啦、同埋煽动叛乱等等。 去到今个星期，即系10月6日嘅时间嘅进展咧，就系缅甸法院作出第一阶段嘅判决。昂山素基咧，因为煽动反对军方、违反防疫规范以上两项嘅罪名咧，就判处4年监禁。咁后屘军政府咧喺当晚咧就宣布一个特赦嘅安排咧，就减刑2年嘅。《纽约时报》报道咧，违反防疫规范咧系指咧。昂山素基咧喺2020年咧嗰个竞选期间咧系有一啲嘅竞选活动，咁佢当时系有戴住口罩同埋防护面罩向支持嘅群众挥手。 咁消息一出咧，由反政变人士同埋咧一啲被罢免议员等人组成嘅民族团结政府同埋国际社会啦，例如系欧盟同埋联合国等等咧，系出咗声明咧去谴责军政府出于政治动机将昂山素基定罪。佢哋批评咧司法机构系进行闭门审讯，诉讼嘅过程咧系欠缺透明度。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作为友好邻邦，真诚希望缅甸各党各派从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在宪法和法律框架之下是弥合分歧，持续推进来之不易并且是适合缅甸国情的民主转型进程。 不过其实今次的判决只是整体审讯的一小部分。如果十一项控罪是全部罪成，即使扣除了2年的特赦减刑，昂山素基仍然是有可能要面对100年的刑期。对于已经是76岁的距离讲，可以说在有生之年都是不会有重获自由的机会。 在今周的判决前夕，缅甸最大城市仰光至少是爆发了3次的快闪示威。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示威是演变成一些流血冲突，由于有缅甸安全部队是开车冲向示威者，至少造成5人死亡15人被捕。有组织统计，军事政变发生到现在是近10个月的时间，示威和镇压的情况仍然是时有出现，并且造成超过1300名反军政府示威者死亡的。 外界咧好关注东盟嘅反应啦，咁啊记得东盟喺今年10月底咧一度拒绝缅甸军政府嘅领袖敏昂莱咧去出席佢哋嘅视像峰会，咁但系留意到咧就喺昂山素基被判刑期嘅当日咧，这个出年东盟峰会嘅轮任主席国即系柬埔寨，佢哋嘅总理洪森就话咧，缅甸系东盟大家族嘅成员，有权出席会议。洪森咧又话自己咧系将会访问内比都去会见敏昂莱，期待同佢合作。 好啦，咁啊，转睇睇其他新闻啦。咁美国总统拜登同埋系俄罗斯嘅普京咧，咁喺今个礼拜咧做咗个视像通话，咁啊主要咧倾呢一个乌克兰嘅局势啊。星期二嘅时间咧系举行嘅，咁啊俄罗斯总统普京咧同美国总统拜登咧，咁表示咧就冇派部队咧。是去呢一個烏克蘭喎，普京咁就應對俄羅斯嘅啊，對唔住，應該係阿拜登咧，就表示咧就冇計劃派部隊咧會去呢一個烏克蘭咧應對俄羅斯嘅潛在入侵行動，指出美國咧有道德同埋法律嘅義務保護受攻擊嘅北約嘅盟國，咁但係咧有關嘅義務咧並未確及咧未係北約成員嘅烏克蘭嘅。 咁但係咧，拜登亦都同時強調啦，已經係向俄羅斯總統普京講明啦，一旦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咧，佢哋將要面對前所未見嘅經濟制裁後果。普京在市长峰会上面就向拜登承诺是不会入侵乌克兰，但要求可靠具法律约束的保证，确保北约是不会向东扩张。双方又同意未来是召开高级别的会谈。这个发展令人关注美国是会不会跟俄罗斯方面妥协呢？ 美联社引述多名的华府官员就指，拜登总统是为了以外交手段解决紧张局势，要求乌克兰给予东部顿巴斯地区更多的自治权，同时是拖延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时间。但是白宫就否认。不过有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就指出，乌克兰不太可能在未来十年里面获准加入北约的。 咁啊，見到美國嘅總統拜登啦，其實喺星期四咧，亦都係曾經同烏克蘭嘅總統澤連斯基咧係講咗一個90分鐘嘅電話。拜登咧就話深切關注俄羅斯喺接壤烏克蘭邊境屯兵，重申咧美方係堅定支持咧呢一個烏克蘭啊係嘅主權同埋領土完整。拜登咧亦都向包括保加利亞、捷克在內嘅東歐領導人通電話，同佢哋保證美國咧係唔會越過呢啲國家直接同俄羅斯做談判，並且強調美國的政府對跨大西洋安全的承諾。 美國的情報有顯示俄羅斯可能在烏克蘭附近集結多達175,000名的士兵準備發動這個襲擊，但是俄羅斯方面克里姆林宮就公開否認有任何入侵的計劃。講了很多的新聞，唞啖氣轉頭回來再講講，都是跟這個普京有關，他去出訪印度。 世杰，你看有沙律、啦、意粉、炒飯、海鮮，合不合你胃口？ 啱就啱啦，瑞文，但是開大食會咩？我哋 聖誕節嘛，我識做嘅。 喂，兩個人邊寫曬啊？咪玩啦！ 咁又係。 今個星期我請嚟咗食物回收組織食得好，介紹佢哋轉贈食物嘅流程。 而我就請嚟天文台嘅團隊講下風切變，搭唔搭飛機都要聽啊！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電台第一台有我胡世傑 同我鄭瑞文。 大氣候， 每個週末文教節目在一台，古今風雲人物。 透过他们的风云事迹认识历史， 教学有心人， 关怀教育团队，放眼长远教育发展， 大学堂 穿梭各类讲座，边听边学， 浩哉宇宙， 探索浩瀚星河的无限可能。 星期六日晚8:00-9:00，文教节目在一台， 开拓无限视野，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谭永辉、高福慧，十万八千里。 俄罗斯总统普京咧访问新德里啊，咁啊同印度嘅总理莫迪会面啦，两个国家咧签署咗多项嘅合作协议，包括印度将会生产大约600,000支 AK-203 突击步枪。俄方方面咧亦都系强调咧有兴趣继续向印度咧系提供 S-400 嘅防空系统。双方咧喺会后咧发表联合声明啦，重申有意加强防卫嘅合作。较早前咧两国嘅外长同埋防长咧亦都系举行咗首次嘅2+2会晤噶啦。 咁而喺貿易方面咧，俄印就同意啊喺2025年實現雙邊貿易額達到300億美元嘅目標，同埋咧會加強能源同埋衛星導航等等方面領域嘅合作。其實講到俄羅斯同印度嘅關係咧，係可以追溯到去冷戰時期啊。咁其實咧，佢哋之後咧一直都好牢固噶佢哋嘅關係。不過華盛頓一個智庫就表示咧，地緣政治嘅新局面令到咧係兩個國家嘅關係咧構成咗潛在威脅啊。 近年美國同俄羅斯嘅關係有啲個惡化啦，咁但係印美嘅關係仍然咧都係日益緊密嘅。印度同美國咧、澳洲同埋日本咧組成咗一個四方安全對話框架。雖然咧就佢哋強調咧係一個非軍事聯盟，咁但係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咧係公開表示過不滿啦，指西方國家咧係企圖離間印俄關係啊，咁所以咧普京今次出訪咧係尤其關鍵。有一啲嘅智庫分析啦，認為今次普京去印度咧目標咧就係加強兩個關係啦。普京喺呢個新冠疫情爆發之後咧選擇印度作為第二次外訪嘅目的地咧，其實顯示咗一個重要性喺度。 咁而對於印度嚟講啦，普京嘅到訪咧係有助維持武器嘅供應，去應付印 中边境冲突的需要。俄印两国其实早在2018年签署合同，印方会向俄方采购五套的 S-400 系统，据报俄方在今个月开已经开始了交付 了。美国政府就多次向印度施压，要求取消 S-400 的交易。美国在2017年的时候通过了美国敌对国家制裁法案，任何国家与俄罗斯、伊朗或者是北韩签署防务协议都可能成为美方的制裁对象。 所以呢，今次印俄会谈的结果就似乎有些分析认为反映了印度是无视美国在制裁方面的威胁。虽然是这么说，但是外界都质疑美国是不是真的会落实这些制裁呢？因为美国其实是为了应对中国的崛起，是需要得到莫迪政府的支持。 剛才提到這個 S-400 防空系統，當然在印度的角度來說，買不買是他們自己戰略自主的做法，他們的一些官員就會覺得美國都要尊重我這個戰略自主。好啦，喂，不如又讲讲法国啦。头先我哋喺同阿汤韵志谦倾偈嘅时间咧，德国吓欧洲嘅一啲嘅议题咧，都牵连到咧，其实法国嘅领导人啦，咁都会好影响咧，即系其他啲欧洲议题嘅一啲嘅走向啦。咁啊，法国总统选举出年四月举行，咁啊，部分嘅候选人嘅竞选活动咧已经系开始噶啦。当然啦，相当受到关注嘅咧就系有人叫佢做法国版特朗普，咁啊属于极右阵营的泽穆尔，然后宣布参选啦。 自从特朗普出嚟之后咧，好似唔少参选人咧间唔中就会被人叫为系即系嗰个国家版本嘅特朗普。 冇错。 咁但系同大家介绍下啦，点解呢个泽穆尔大家又会认为佢系特朗普咧？咁啊，其实佢咧就同电视圈都有啲关系嘅。嗱，佢今年咧就系63岁啦，本身系一位作家同埋电视评论员。咁啊，喺个政策嘅主张上面咧，佢系反移民啦、反伊斯兰啦，曾经咧系因为煽动种族仇恨而被定罪。佢就话自己咧，如果当选咧，系会将移民数字咧系减到最系接近零啊！又话咧系要带法国咧系退出北约啊！ 咁啊，应该都仲有好多日子咧，大家会对呢一位泽穆尔咧系越嚟越多认识啦。咁当然咧喺呢个阶段咧，已经有好多人就提啦，哇！佢可能会抢走咗咧大家有啲印象嘅玛丽娜勒庞啊，咁都系属于呢一个即系右翼噶啦。咁但系有个极右啲嘅再出嚟嘅时候咧，可能会分薄一啲。法国嘅选举咧，咁应该仲会有好多日子咧，同大家跟进啦。今个礼拜咧，另外一宗即系同自然环境有关系咧，就系印尼嘅东爪哇塞梅尔火山咧爆发啦。喺上个礼拜六晏昼2:00多，咁系喷出大量嘅岩浆啦，同埋一啲嘅烟云啦。咁啊，好多人都走避不及啊，因为咧好多村民向传媒表示冇收到呢一个灾害嘅预警。官方后嚟咧公布咧最少34人死，22人失踪嘅。总统佐多维科科咧系佐科维多多咧系去过呢个省嗰度咧系去视察啦，同埋探望一啲嘅灾民啦。咁亦都系做咗一啲嘅承诺，系会做重建啦，同埋系会向有需要嘅民众提供援助啦。 咁啊，如果大家有留意相关嘅电视画面咧，都会见到啊，其实咧嗰个即系火山灰佢喷发嗰个范围好广啦，咁啊嗰啲村庄咧变晒灰白色啦，喺现场嗰度救出嚟嗰啲伤者咧都系即系盖住咗啲火山灰啊，咁但系其实佢哋咧身上面系有烧伤嘅咁。嗱，印尼咧系处于环太平洋嘅火山带啊，全国咧系有超过100个活火山。见到雅加达邮报就话咧，喺印尼全国居住喺呢啲活火山10公里范围内嘅人口咧，估计系有860万啊，咁其实咧系喺一个危险嘅区域入边嘅。有火山学家就认为咧，今次塞梅尔火山嘅爆发咧，同连日嚟落咗好多场大雨有关。呢啲大雨咧，令到火山口长期凝固嘅熔岩穹顶咧，受到雨水侵蚀而塌下。咁啊，呢个下塌咧，系有机会令到火山嘅爆发咧，嗰个强度同埋破坏力咧都加大嘅。 即系好似一个塞咁样咧，咁里边啲岩浆咧，突然间掹开咗个塞咧，那个气压嘅一个急速嘅变化令到里边咧就即系产生一座大型嘅爆发啦。咁同埋咧，因为暴雨嘅天气继续有啊，咁亦都令到流咗出嚟嗰啲岩浆咧，即系变嗰啲火山灰都变埋泥浆咁样，更加系阻慢咗一个疏散同埋救援嘅人员咧系即系进出嘅。 好啦，就接近十二点，咁我哋仲有一个环节噶。 就系、是、人民足印啦。嗱，今个星期咧，我哋有居住喺南韩嘅香港人蔡德慧啊，同我哋讲下咧一个议题。就系、是、原来而家喺南韩咧有一啲场地咧系唔招待四十岁以上嘅人士进入噶。嗱，听起上嚟咧有啲年龄歧视嘅意味啊。但系佢哋嘅解释， 你望住我嘅、 啊，我冇啊。但系佢哋嘅解释咧就系话系因为不符合场地气氛啊。到底系咩事呢？听下蔡德伟点讲。 十万八千里，人民足印。 香港有好多餐厅啦，都唔俾宠物同行。不过就未听过一般嘅餐厅、酒店，又或者系咖啡店啦，会限制食客嘅年龄。南韩最近就有个别嘅场所表明唔招待四十岁以上嘅客人。在网路上就引发起一连串的讨论。事源南韩就有一名四十几岁的女性在济州岛旅行的时候预订了住宿，但其后才发现民宿是有四十岁以下的人才可以预约的年龄限制。民宿主人就说，在公共空间很多客人通常都会聊天闲聊的，但是年纪较大的客人会对年轻客人有啲啰嗦，令到气氛就唔系变得太愉快噶。咁唔单止系济州岛嘅住宿，首尔嘅一个露营场地啦，都唔接受四十岁以上夫妇嘅预约，只系接受二三十岁嘅情侣、女性，又或者系小规模嘅家庭预订。呢个场地嘅老板喺接受访问时候就话，场地嘅理念系为咗迎合二三十岁嘅顾客而设。氛围就同四十岁以上的人士不是太夹，他希望提供安静舒适的露营服务，亦都强调露营场地是隔音比较弱的地方，想藉此杜绝因为大声唱歌、饮醉酒等等危害到其他客人的情况出现。有市民就认为这个做法是歧视中年人士，不过亦都有人认为经营者是拥有这个场所的人，所以亦都有权利去设立一些规定去选择客人，如果不满意的话就不要帮衬他就可以了。有社会学教授就认为，这个现象是南韩社会出现极端世代矛盾的征兆，双方只是愿意和同温层之间沟通和聚集的倾向越来越明显，而年轻人亦都产生抗拒和中年及老年人对话的意识。其实禁止某一类市民进入营业场所在南韩并不是新鲜事来的，好像是某些咖啡店和餐厅因为怕小朋友会太吵而影响到店内的其他食客，又或者是担心小朋友四围走整烂了东西而发生不必要的意外，就设立了 No Kids Zone， 即是禁止儿童进入。在2017年，南韩的国家人权委员会就裁定，这类以食客年龄作出限制的食肆和咖啡店是有不当歧视的结论，不过都是只是限于劝告的层面，因为南韩是没有禁止歧视法，所以并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的。 唔该晒蔡德伟啦，咁亦都结束我哋今期嘅节目，送一首音乐俾大家啦。咁真系冇歌唱，即系冇纯粹系呢个乐器演奏嘅啫。 好悠扬啊，个声音听起上嚟。 呢、這个乐器咧叫做排箫或者叫排笛啦 ，pan flute。咁啊，演奏呢一个乐器嘅咧，而家听到咧呢一位人士咧就系嚟自罗马尼亚嘅 George Samfir。咁啊，呢一首乐曲。70年代呢就已经是喺度㗎啦，咁个乐曲名叫做 The Lonely Shepherd， 孤独嘅牧羊人。 1977年嘅時候咧，即係一位叫做 John Nast 嘅朋友咧，即係發行嘅呢一個嘅佢嘅作品咧，咁啊揾嚟呢一位羅馬尼亞嘅演奏家咧，係即係演奏。咁後嚟咧，好多嘅電影啊、電視嘅作品咧，都揾咗呢個音樂咧嚟做配樂，咁啊包括咧。摆在我面前嘅啫，你介绍下。 Q Bill 啊，嗱，我哋港版嘅电影咧就译做《飙杀令》啊，咁啊系一个电影入边嘅配乐嚟噶。 好啦，咁就结束我哋今期节目啦，大家周末平安愉快，拜拜。